我觉得你也救不了我。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Your face, face, face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。

亮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午饭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吃大餐吧。 不去了，我准备今天断食清肠，你就别诱惑我了。 那你不饿呀？ 饿得两眼冒金星了。不过为了减肥，只有忍忍了。 时下流行很多减肥小秘方，断食清肠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谓断食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吃，而是通过大量喝水和少量的水果、蔬菜、奶制品等，来达到清理肠胃、减轻体重的目的。在进行断食清肠法前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坚定信心，战胜暂时饥饿和可能出现的不适。断食前应逐渐节食，做适应性锻炼。刚开始以豆浆、米汤、牛奶、生水、苹果、香蕉、大枣为主，并尽量少食。断食期必须保持心理平衡，放松心情。中途若无法忍耐，即停止断食，进入增食期，并以米粥等流食循序渐进。养生小贴士：断食清肠，适可而止。虽然断食清肠法可以对人体的全部系统进行自我清理，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，但是也要因人而异，适可而止。孕妇及危重病人不宜使用此法。另外，以每月一次断食清肠为宜，次数多了反而伤身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是这世界怎么说，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，一定是男的那个有错。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有什么委屈也不选择反驳，宁愿找男生借个肩膀，难听的话更多。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，怎么做就怎么错。好女人不好过，坏男人有错，好男人不好做，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？女朋友离开我，我还有生活，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？原谅我刚喝过，想得太刻薄。年纪不能比他小，好奇的人会有话说，但是钱要赚得比他多，否则人家会嫌你沦落。要你不配女朋友，可是有没有权利放弃工作？有运气事业有点收获，没时间说承诺。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，怎么做就怎么错。好女人不整个社会的错，女朋友离开我，我还有生活，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？活该我不甘寂寞。好女人不好过，坏男人有错，好男人不好做，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？生活，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飞机起飞前，一位乘客请求空姐给他倒一杯水吃药，空姐很有礼貌地说，先生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稍等片刻，等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，我会立刻把水给您送过来，好吗？15分钟后，飞机早已进入了平稳飞行状态。突然，空姐猛然意识到，由于太忙，她忘记给那位乘客倒水了。她小心翼翼地把水送到那位乘客面前，面带微笑地说，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由于我的疏忽延误了您吃药的时间，我感到非常抱歉。但是无论他怎么解释，这位乘客都不肯原谅他的疏忽。接下来的飞行途中，每次去客舱给乘客服务时，空姐都会特意走到那位乘客面前，面带微笑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。然而那位乘客余怒未消，要求空姐把留言本给他送过去，很显然他要投诉这名空姐。此时空姐虽然很委屈，但她仍然很礼貌，而且面带微笑地说，先生，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，无论您提出什么意见，我都将欣然接受您的批评。空姐本以为这下完了，没想到等 等他打开留言本，却惊奇地发现那位乘客在本子上这样写道：整个过程中您表现出真诚的歉意，特别是您的12次微笑深深打动了我，使我终于决定将投诉信写成表扬信。你的服务质量很高，下次如果有机会，我还将乘坐你们的这趟航班。简单生活格言：不要吝啬你的微笑，微笑无需成本，却创造了许多价值。